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天翼曾用笔名纳兰妙书，80后作家，当过娱记和编剧，2014年辞职专心写作，是朱自清散文奖最年轻得主。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文隐者》、散文《租客》、《粉末》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天翼。张天翼很瘦，大眼睛，不是年轻有为作家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样子。他看人的眼神除了敏感，还有一丝羞怯，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深深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天翼，今天特别感谢你啊，这么热的天儿，北京37度，把你从海淀叫到朝阳来 啊， 辛苦你了 啊，谢谢。 就是对于你一个天天窝在家里头，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这种状态哈，写作的人来说，这趟门出的稍稍有点远哈。 啊，也没有那么远了， 还好哈。 我平时也会出到北京周边的郊游一下， 其实是一种调剂哈。老在家里闷着写东西也是挺闷的。 就平时有时候没事也要出来一下，吸一下人气，人的气息， 吸一下人气， 气儿，人气儿 啊，人气儿，对对对 对, 对, 对。啊，描述一下你的那间小工作室是什么状态？你的日常 非常小，上到6楼。浑身大汗，进去之后像夏天先开空调，然后沏茶沏咖啡的水烧好，打开电脑，换一整身比较舒服的衣服，然后把鞋子袜子都脱掉，光着脚。 为啥要光着脚？ 就是要彻底的没有束缚的感觉 啊。 然后就打开电脑，选一首歌，然后就今天就听这一首， 单曲循环。 对对，单曲循环，经常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工作。 你那个歌选的是什么？会跟你写的内容相关吗？ 一般会的，比如说写散文就选舒缓一点的，有叙述感觉的歌曲。如果是小说呢，就要一种像电影的背景音乐的那样。 音乐不会干扰你吗？会听着听着跟着跑了，然后就把你的思绪拽走了，会吗？ 不会，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引导和陪伴。音乐的气氛，它的、 它是助力哈。 对对对 啊，听着挺好的呀，挺自在的呀。自由职业者嘛，每天的时间自己安排，找一个自己熟悉喜爱的环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会很孤单。就是我大概有的时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就除了家人，我说话的就只是快递师傅。对，快递师傅来了，说师傅把东西放下吧，然后跟师傅聊几句。那师傅这路来堵车不堵车呀？聊几句。每天说话最多是快递师傅。 那你会觉得这种状态少点什么吗？ 那倒不会，这个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 是的，其实我不太擅长跟别人交流。就我能交流的很好，但是还是会觉得出去social 几个小时，那个血槽就明显感到在降低，在降低。 所以自己一个人待着，以文字为伴的这个状态让你觉得更舒服。 是的。 我其实见过很多作家都是这样的。就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一个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像通过文字来表述的东西比他直接跟人进行语言的交流让他感觉更舒服更顺畅。 是，他是有他创造出的人物在陪伴他。他更喜欢这种人物的陪伴，因为是他造出来的。他是上帝，他是女娲，他甩了很多泥点子就变成人，然后这些人就在他的房间里跳舞，就这个感觉。 那岂不是很虚幻的感觉？ 不实际呀、啊，跟现实之间隔了一道高墙的感觉呀、啊。 不是高墙，女娲造出来的人也是人的模样嘛，是人模样的泥娃娃。当然，我也见过一些作家，他们享受独处，但是他们也享受跟人群在一起。 嗯，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排斥人群，跟人在一起，就好像身在你自己的族群当中，还是会感到温暖。但是这个是要有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就会舒服一点。 嗯， 如果要我去参与的话，就会，有一点会觉得，还是。 其实你这个状态哈，我想想应该早年间不是这样的，或者早年间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因为看你的经历哈，大学本科读的是外语， 对， 学英语的， 对 异域文化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还是因为女孩子学英语觉得天然有优势。 我是因为我的 idol 是学英语的、 啊、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古龙，古龙是淡江大学外文系的、 哦、 所以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就决定我一定要上外文系， 因为别人的影响 是这样。 然后研究生又读了一个古文献，这个就觉得差得好远， 嗯，是反差非常大， 就是啊。 是因为看过了这一边，又想看看那一边的样子。就是、其实我当时还想报那个考古文献 啊， 就那个就更加的幽深，就是它更加的跟文本的更细更深的东西打交道。 嗯， 但是后来那个专业没有招人，我们那一年，然后我就到了就是古典文献。 哦、那你学古典文献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学外语的，我们看来学外语的女孩子都特洋气的，就是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可能有点偏见哈。但是、 没有， 但是好多人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就学了4年以后，突然去钻到古文献里头。 啊，您那个感觉还算是对的。我们当时上外语系的时候，有专门一门课是要修学分的，叫涉外礼仪、就是要接触到外国人的时候，怎么才能扬我国威，不为中国人丢脸？要学习编头发、做发型、学习化妆、搭配衣服。还有一个课上的那个知识点，就是比如说外国人邀请你进汽车，你要怎么坐进去显得优雅？怎么上车？怎么下车？当然这门课现在看来就有一点没有必要。但是古文献学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上课要看的是比如说明代的一些抄本，然后要分辨它的版本。老师会拿了很多的古书让我们去抚摸啊。对，我们要面对这些东西。但是它有这边有这边的乐趣，那边也有那边的乐趣。 对你来说都挺有意思的。 是。 那毕业以后又干了一件跟这两个都关系不大的事。 对，毕业以后当时是因为非常喜欢电影，所以就总希望跟电影相关的去做了一两年的电影记者。 就是我传说中的娱记。 对，就是 大家一听娱记都会两眼放光，觉得好多的故事好多的经历。 对对对， 嗯， 对，都会问，哎呀，你见过那谁谁吗？见过杨幂吗？见过周迅吗？范冰冰是不是特别漂亮？林志玲是不是特别有气质？我都会说啊，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其实很无奈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吗？我感觉你内心 是，我就觉得你们怎么做就没有看到娱记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吗？ 太表面了。 对呀、 那选择这份工作除了对电影的热爱之外没有别的因素了吗？ 有趣。 有趣，好玩。 其实我的很多选择是 都是基于有趣。 对对对，好奇。 其实做娱记不是那么容易的，很辛苦的一个。 我倾向于称自己为前电影记者。 哦，为什么呢？有点排斥娱记这个说法吗？ 就是我们不是专注于报道婚恋啊，或者 不是那些八卦的， 还是新闻，就是首映发布会、然后报道这些演员的片场他们的怎么工作的状况， 就相对于娱乐圈比较严肃的一面， 稍微还有那么一丁点深度吧。 那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你进的第一个组是什么？ 进的第一个组就是一个抗日剧的组。 抗日剧 有爆炸，然后有打戏，种类还比较全吧，剧组里面各个方面都接触到了。也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去到哪儿啊？ 到内蒙那边了。 内蒙。 对，就是荒漠，因为它有爆炸戏嘛。 他就找一个那个小山村。 对对，要荒凉的感觉。 那你们也是跟着剧组住在那儿。 对，我做这个职业是想看看电影它里面掰开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下到剧组是真的看到了他脱掉了他的华丽的衣服，看到了他身上的疤痕，看到了剧组的各个部门都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要完成这个，就是他只能在电视上放的一个电影，可以确定基本没有什么观众，但是他们也是这么辛苦，甚至说可以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出来的。还是很感动的。 第一次去是很感动的。 嗯，加了一个第一次去是很感动的。 是， 那以后呢？去多了呢？ 后来 是什么感 觉？后来就看到更多的，就是有一些演员他们会想法子规避这些辛苦劳累的东西，嗯，那时候就感动就会削弱一点了。 那，嗯，你深入进去以后，你找到电影屏幕之后的那些掰开了揉碎了的东西了吗？你看到它的感觉是什么？跟你在只看到屏幕上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 就像多拉斯的情人的小说开头一段，当我只在银幕上看到你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美，我也觉得你美，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真相的时候，我会更爱你这个备受摧残的面容。 嗯， 当我知道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有各个部门他们的辛苦，他们的这个危险，就会觉得每一个镜头哪怕是大家都觉得五毛特效很糟烂，嗯，或者说手撕鬼子，当然我去那个剧组没有这么差，嗯，也是这样拼了命做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导演他的责任会更重大，嗯，就是你要负责把控这个电影的质，它的质量，它的质感，嗯，做一个烂片做一个好片，其实它的底下各部门人员花的辛苦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你要通过你的能力让大家的辛苦得到更好的回报， 嗯， 得到好口碑，而不是辛苦半天还被大家骂， 嗯， 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所以跟组的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了你的素材， 啊， 写在了你的文章里头。 是。 张天翼曾用笔名纳兰妙书，80后作家，当过娱记和编剧，2014年辞职专心写作，是朱自清散文奖最年轻得主，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门隐者》、散文《租客》、《粉末》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天翼。你跟组一年多两年哈，也就这个样子。 对，一年多两年的样子。 这里头就让你印象最深的，有没有一件事情能跟我们讲一讲，是什么样的情景？当时 印象深刻的，我们当时在一个古装戏的剧组里面， 嗯， 那个演员还是有点名气的，他当时那场戏他不是很想拍，就跟导演和那个摄像还有很多人，嗯，讲了很长时间，当时。嗯，几乎所有的群演什么的都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那场戏到最后也没有拍，因为他们群演是按天算钱的，就如果在这个剧组我挣不到这天钱，嗯，本来可以到那个剧组去挣钱，他们那些群演就很不满，别的工作人员就走过来就是说，嗯，你们要等就等，要不等就滚出去。 直接这么说啊？ 啊，是，嗯，就是剧组里他们人其实对这个群演他们是很不客气的，觉得嗯，你们出去了，我们站在那条仿古街上， 我们一划了一堆， 对，一挥手，一堆人，对，就是要干就干，不要干就滚。 嗯 嗯，结果那些人就他们好像比较习惯这种地位， 嗯， 就啊，好了，我们等，就继续等下来。当然等了一天，最后那场戏好像是因为威亚还是什么的，嗯，安全性啊，可能有诸多考虑，最后还是没拍。嗯，最后那群演就黯然的就还是走了，说哎呀，你看今天的这碗这个盒饭钱没挣着。 嗯， 其实这个事情不大，也不是什么事故啊，嗯，但是会觉得这个人情冷暖嘛，在片场里面地位是很森严的。 嗯，所以你对于这个东西是看到了以后就发现你好奇心得到满足了以后，我就不再关注这一点了，或者说这里头的人情冷暖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 是 都有吗？这种关系， 在那里面会觉得情绪会每天嗯上落会很大，对这个工作的价值，还有后来我就去做电影编剧啊， 嗯， 影评啊，这些多一些了，就没有再做电影记者了。 嗯，编剧写剧本这些东西应该是更安静一些哈。 对，它跟在剧组又不一样。 嗯， 做编剧需要不停的开会，这个又是我 是吗？为什么？难道不是自己关在一小屋子里写吗？ 如果是非常好的编剧，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剧本的主线、副线、人物的各方面、剧情的走向，当然可以找个五星级酒店，然后剧组给我包两个月，我就在这写出来，嗯，剧本写出来就拿给你。但是， 那得是成名的编剧。 对，邹静之那个级别的还可以。 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小编剧，就是它是一个团队，然后基本上这个故事，尤其是这两年，它更倾向于制片人要了谈一谈，监制也要谈一谈，副导演也要谈一谈，导演也要讲两句，摄像也有话说，对， 所以每天都在不停的沟通当中。 对，是的，有的时候导演突然觉得，哎，我有一个好想法，来来来，开会开会，开几个小时会，你们再给我出一稿，然后。再过几天可能这个副导演或者什么的他们又会有别的想法，就是不停的要改，有的时候因为市面上就流行这样的东西，团队会特别希望把那些能抓眼球的能够确保能可能 往上靠一靠， 少赔钱， 往热点上靠， 对对对对对，就会不停的在改，改到十几二十多稿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后来你就觉得有点不能忍了还是怎么样？ 逼我跟人开会 你很烦是吗？ 第一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看到自己的创造力在被削弱，而且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越来越 少 是。而且经常要屈从于别人的选择，比如说我觉得这女的这还不分手，等什么留着过年但是人家说了不行，这不能分，这得哄哄好了，人家还得怎么样怎么样见丈母娘，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会比较消磨人的意志和耐性。 所以呢编剧当了多久，你忍了多久？ 断断续续的也有一年多吧，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反正现在还是会有很多机会，比如说一些不大的中等的说你来吧，那个上我们这团， 上你们组， 对对对，是过来写来写来，就是我是决定如果缺钱了我就去写写几稿赚点钱，因为毕竟写这个严肃文学还是比较清贫一些。 对，所以哈，你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选择，因为以你的个性和以你的本心来说，其实你是不大喜欢这种很杂乱的这种工作环境，而且没有太多的个人意志。 是， 但是呢，总得有赖以生存的东西，总得挣钱，说白了。 是。 所以，你最后是什么原因坚决的辞了职，然后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职业者，选择了一条更艰辛的路？ 我之前跟别的一两个编剧合作了一个剧本，在反复的修改当中，离我当时写的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我很珍惜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后来发现我签合同时候疏忽了，没有写到这个署名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跟导演讲，然后导演也模模糊糊，最后海报出来我发现诶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跟另外几个编剧讲。后来另外几个编剧说行，回头再跟导演讲讲，这个把名字写上，然后再过了一段那片子试映我没有去，另外那个编剧去了，他说姐要不咱还是不署名吧，已经改得乱七八糟没法看了，署上也不光荣，还是算了。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个，我的创意，我就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这些会被人很轻易的就因为 不 符合他的喜好就被删掉了， 不被尊重， 对，我的名字也不被尊重，那还是算了，可能我跟这个缘分还没到，跟这个行当。 这个是， 对，所以就 最后的导火索。 对，就觉得算了算了。 那会儿你已经靠自己写文章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吗？ 是，就差不多每个月的月薪能够使我没有掉到低端贫困人口里面。 就靠稿费就可以了。 对，靠稿费还是可以交账单。也可以跟老公交差。 所以还是有底气的。 对，所以就跟我先生说了一句，要不我就自由职业在家就全职写东西行。他就说啊行啊可以。挺好。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支持的，因为他希望我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你现在可能薪水没有那么丰足，但是人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肯定会慢慢的变好，肯定会越做越好。 那你那会儿靠写稿就能养活自己了，那是哪一年？2013-2014年的样子。 对对， 已经是朱自清散文奖的获奖者了。 对对对， 而且是最年轻的获奖者。那会儿你不到30岁吧？ 不到不到，27好像。大概2011-2012年开始发表一些东西。 那你最初自己写文章的这个想法是来自于哪里呢？你每天的工作编剧其实要想的点子就已经挺多了，要写的东西就已经挺多了。 我感觉就挺耗费精力的事情了。那还有时间和精力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吗？ 时间嘛，时间和精力要找总是有的。这个写东西这个想法其实是很小很小就有了。 嗯， 其实一直觉得那个是我的，就哪怕我不全职做它，它也是我的事业。嗯，而写点剧本啊，做做记者，这些是用来养活那个 职业。 对对， 事业和职业是不一样的。 是 啊，很小就有这个感觉吗？多大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野性的召唤。嗯，可能是七八岁十岁左右。那个时候知道有作家这个职业，就知道有一种人是专门靠写小说写书就能养活自己。 嗯，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就是我努力的目标，就哪怕再晚我也要有一天要做到这件事情。我是很小就显示出就比别人写的要好，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 嗯， 我将来有一天会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不光是我自己知道， 哦， 会让别人也知道。 嗯，所以就一直沿着自己内心的这条路在走。 是，是。 那你得朱自清散文奖的是哪一篇作品？ 嗯，叫《粉末》。 粉末就是其实写你探班记者的那个经历的。 对对对。 那会儿你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被认可吗？而且是一个挺重要的奖项，你最年轻的获奖者，什么感觉啊？ 我其实知道我写的还不错， 嗯， 但是因为没有拿到跟同龄人的这个上面去比，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不错到什么程度。 嗯， 当然，即如果大家这个评委们都觉得确实不错， 嗯， 那我觉得嗯，你们想的跟我一样。 然后就接着写，就更有信心了。 其实信心一直都不缺，就是稿子能卖出去，就是一旦你获了奖， 嗯， 一旦有了点小名气，稿子就能更顺利的卖出去。 嗯， 这个对我比较重要。就慢慢的这个职业化的道路就显得清晰可见，显得有希望了。好卖这个事情对生活很重要。 对生活很重要。 对文字不重要。我是觉得其实感谢咱们中国的人口如此的众多， 嗯， 所以不管你的兴趣是多么的小众，你的口味是多么的奇怪，你总能在这么多的人口中找到足以支撑你养活你的那一群人，只要你坚持下去， 嗯， 就让这些人找到你， 嗯， 他们知道你在写他们喜欢的东西，嗯，慢慢的这就是你的读者群，就足够养活你。嗯，我跟他们法国的作家聊过， 嗯， 他们法国作家特别羡慕咱们中国作家， 有这么多人是吗？ 是中国，他说天哪，你们中国作家就是新人作家，首印一般都能有10000册，他说在我们法国那是很难想象，那要红起来才能有10000册，他们那种新手就1000000-2000册 啊， 因为他们人少嘛。 嗯， 是 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张天翼很满足。在文学的世界里，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的小说和散文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天翼，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